购物就在北广购。北广购物，北京电台自己打造的购物节目，为您精挑细选放心的产品，做您贴心的购物顾问，让您买着开心，用着放心。北广购，放心购。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北广购物，我是大洋。今天啊，我们北广购物呢，为大家推荐一款紫罗兰家纺的桑蚕丝被。今天我们请到的是紫罗兰的销售经理郑浩然，郑先生。郑先生你好。 你好主持人啊，很高兴和您一起同来分享我们这个蚕丝被。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啊，这个蚕丝为什么被誉为是人体的第二大皮肤呢？因为第一点，它这个蚕丝当中呢含有18种氨基酸，都是对咱们人体有用的。很多人现在都在知道热销的这个面膜都打这个蚕丝的功效，或者包括很多的化妆品都会提纯这个蚕丝的东西，就是因为它有18种氨基酸，对人体有好处。包括它这个蚕丝当中呢，97%呢都是这个胶原蛋白。胶原蛋白很多女性朋友都知道，哎，我要补充，或者是在这个生活当中经常吃一些有胶原蛋白的物质。但这时候你盖这个胶原蛋白的这个蚕丝被，同时呢也能起到这个美容的一个作用啊，睡个这个美容觉。而且呢，在蚕丝当中呢，还有一种重要的物质叫做睡眠因子。很多的这个老年朋友啊，包括女性朋友，到夏天天热的时候都睡不好觉。为什么呢？一就是热，第二就是它没有这个睡意。但是你盖上这个蚕丝被的时候呢，既轻柔又舒服，而且又有这个胶原蛋白的补充，同时还有睡眠因子促进你睡眠。所以说在这个夏天呢，这个盖蚕丝被呢真的是首选了、 首选哈。我说蚕丝被啊，它里边最重要就是这个蚕丝嘛， 对， 桑蚕丝啊， 是 最好的蚕丝。这个桑蚕丝啊，它也被称为叫做纤维皇后， 是 它是人类发现最早的动物纤维哈、 是比如说像明清两代的时候，很多的这个龙袍啊，它采用的这个原料都是桑蚕丝。包括我们看到很多这个电视剧啊，什么《甄嬛传》或者很多古代的句子，他看到这个里面啊，比如说皇后啊、妃子啊，盖的都是这种桑蚕丝的被、 都是桑蚕丝的被。 哎， 而且啊，这个桑蚕丝啊，我要怎么说，今天这个节目我觉得很有知识性哈。 是， 就是我们推荐的是紫罗兰家纺的这个桑蚕被。 对， 这个桑蚕被它也是出自于南通，是吧？ 是中国纺织基地。我们也知道这个江浙一带最早叫什么呢？江宁制造。最早给皇室皇亲国戚供这个我们所说这个被面啊，或者是这个丝绸的地方， 都是那产的。 对，而且它也是这个10大蚕丝被的这个著名品牌之一啊。 在江南啊，很多地方哈，结婚的时候聘礼，然后这个嫁妆，很多都会有必不可少的一个东西，就是蚕丝被。今天我为大家推荐就是这么一个好东西啊，紫罗兰家纺的。这个品牌有多少年了？ 有20年的一个历史， 20年历史的啊，也是在市场上知名度比较高的一个家纺品牌啊。那接下来今天我们蚕丝被的规格是多少？价钱是多少？好不好？ 是2米乘2.3米，也就是我们的这个长度呢是2.3米，宽度呢是2米， 2米。 然后在市场的价格呢，我们都有一些专柜呀、或者是一些门店，是1380元。 市场上1380元，那今天我们价格是多少钱？ 今天我们是不足1000元，让大家把这一床的双人被带回家，999元， 999元。 是 里边的蚕丝含量，桑蚕丝的含量有多少？ 100%桑蚕丝， 100%桑蚕丝。 对， 而 且这个面呢，采用的是100%的棉质，透气、吸湿、排汗都非常好，夏天呢也适合您去盖。 100%桑蚕丝量有多大？ 有这个1公斤，也就是 1公斤的桑蚕丝， 对，2斤的桑蚕丝， 足足的1公斤的桑蚕丝。 是的， 好，只要999元。说一下我们电话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-015-5151。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紫罗兰家纺的桑蚕丝的蚕丝被哈，里边是足足的1公斤的桑蚕丝啊。 是的， 2米乘2.3米的。我说这桑蚕丝蚕丝被它有历史了，而且一直是一个应该算是一个很名贵的一个东西。 而且你想想看，这个一天你至少有8到10个小时是要在睡眠当中度过的，不管是晚上睡觉的时候还是睡个午觉。所以说一床好的被子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选择。你看我刚才说这个桑蚕丝当中有氨基酸，有这个胶原蛋白，有这个睡眠因子，就像睡美容觉一样。而且你知道吗，这个主持人，其实呢这个为什么说要提倡盖桑蚕丝的被子？ 为什么？说 因为很多的这个妈妈阿姨现在盖的都是什么棉被，她觉得棉比较厚实， 对， 比较好。但是一斤丝顶于是3斤棉， 一斤丝3斤棉。 对，它既能起到这个透气吸湿排汗，而且它又是比较轻巧，而且它到了冬天呢，这个保暖性也好，夏天呢特别的凉快，